情和过往断肠，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。哦，聊了乱，圆了谎，莫道当时已惘然，当作生命里最美的转弯。 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

起高那天也骄傲，周围一个园子青满了，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上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，让我悲也好，让我悔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睡也好，把愁情烦事都忘了，让我对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，让我悲也好，让我悔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，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。 这是任贤齐主演的《神雕侠侣》当中很熟悉的一首片尾曲《任逍遥》，而接下来呢，同样还是印象很深刻的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，来自《流星花园》当中的片尾曲，叫做《你要的爱》。对于这个片子呢，相信你跟我一样都已经是烂熟于心了，可能它的每一个情节你都能够背得出来。现在带你重新回味一下这首歌。 是忐忑不定、哦、谁是你的那个唯一，原谅我怀疑自己，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要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

在岸，一条线平地对苍天，却无言的面对面。多少年逐鹿在中原，望绝尘又起了狼烟，抬头望前面是一片视线中消失的地平线。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只为盼一夜月圆，温度都保存在心里面，未能和你坐下看看天。我们用一杯茶的时间静静许一声情愿，滋味的回荡在梦里，只为和你聊聊天。在心里面，弹指间，沧桑爬上脸，叹往事，隔不过昨天，低头看面前，是一段回忆中模糊的海岸线。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，只为盼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可能失去和得到同时都是共存的，同时都是永远存在的，可能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。来听听看，这是草蜢带来的失恋阵线联盟。 放弃它，把过去穿梭成一段伤。